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o guarantee. 打保票。 Special. 特意。 To flatter oneself. 贴金。 To seem familiar. 似曾相识。 Déjà vu. 即视感。 Spooky. 诡异。 Lost in space and time. 时空错乱。 To ridicule. 挖苦。 Subconscious. 潜意识。 To strengthen. 强化。 To have talent. 有两下子。 Random. 随机。 Identical. 一模一样。 To evoke. 勾起。 Freud. 弗洛伊德。 To overestimate oneself. 自不量力。 Let's try that faster. Subconscious. 潜意识。 Freud. 弗洛伊德。 To have talent. 有两下子。 To ridicule. 挖苦。 Subconscious. 潜意识。 Special. 特意。 Déjà vu. 即视感。 Random. 随机。 To strengthen. 强化。 Subconscious. 潜意识。 To strengthen. 强化。 Déjà vu. 即视感。 To strengthen. 强化。 To seem familiar. 似曾相识。 Identical. 一模一样。 To ridicule. 挖苦。 Subconscious. 潜意识。 Freud. 弗洛伊德。 Identical. 一模一样。 To evoke. 勾起。 Déjà vu. 即视感。 Identical. 一模一样。 Déjà vu. 即视感。 Subconscious. 潜意识。 Déjà vu. 即视感。 To ridicule. 挖苦。 Random. 随机。 Identical. 一模一样。 Déjà vu. 即视感。 Spooky. 诡异。 Identical. 一模一样。 Random. 随机。 Identical. 一模一样。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似曾相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打保票。我敢打保票，他会给你打电话的。挖苦。千万别挖苦小孩子，他们受不了。自不量力。每个月都花个月光，还想买房子啊？别自不量力了。似曾相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自不量力。每个月都花个月光，还想买房子啊？别自不量力了。